年底公投榜大选，选务工作繁忙，尤其目前有十个公投案进入户政机关查对中，能否顺利成案，十月就能够揭晓。不过媒体报道，2018九合一选举，全台选务人力恐怕开天窗。到昨天为止，六都16县市缺额高达57000多人，以新北、桃园缺万人以上最为惊人。地方选委会无奈表示，目前只能够尽力协调补齐人力。中选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陈朝健今天表示，目前已经依照规划进度办理人力的后续招募，会借由增加补休的方案以及适度提高选务工作费用，让选务顺遂而办好选务。陈朝健说，全国的投开票所15886所，年底九合一选举在11月24号投开票，中选会规划选举以及公投的票开票的作业将会依照顺序领投，开完选举票之后再开公投票。有关公投的开票作业，陈朝健说已经备妥方案进行模拟演练，希望以深夜前开完为原则。方案也经由中选会委员会审议，会依照三案或四案一票轨的方式投开票。马尔蒂夫今天举行总统大选，反对派候选人索里跟现任总统亚门竞争激烈。马尔蒂夫新闻网站 Mihara 报道指出，472个投开票所已经有446个完成计票，索里领先16.6%。执政党的国会领袖尼汉特文表示，不论输赢，马尔蒂夫进步党都有勇气接受马尔蒂夫人民所做出的决定。马尔蒂夫选委会表示，会依照宪法相关规定，在9月30号前公布正式结果。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虽然初步迹象显示执政党会接受选举结果，但马尔蒂夫透明组织常务董事舒纳表示，马尔蒂夫的最高法院有过撤销总统选举结果的往例，因此未来几天的发展将是关键。高雄市三民区今天发生当街砍伤人的事件，驾驶 Lexus 的周姓男子凌晨和一男两女有人烤完肉之后，行经建国路时突然遭到宾士等三辆汽车包抄后拦车，十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持棍砸破周姓男子车窗，周姓男子等人下车逃离，见路口有两名警员在路检，因此向前求援，没有想到对方又追上前来，当着警察的面围殴周姓男子，在混乱中有人持刀刺向周姓男子腹部，警方见情势危急，先以辣椒水攻击，并且呼叫警网支援，受伤的周姓男子送医治疗，两名行凶男子因为被辣椒水喷到眼睛睁不开而被逮捕，打人者初步表示是因为行车纠纷寻仇，目前正在进一步厘清相关的案情。嘉义市公民路民宅今天中午发生火警，警消派出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共有3户烧毁。由于火警的地点位处巷弄，火势波及到附近的安和街天理教东门教会，所幸教堂只被波及到一点点，并没有影响主建筑物的结构。救火过程中，一名消防队员从铝梯摔下，摔断了门牙，还有一名65岁男子呛伤跌倒，都被送医。天理教是日本本土新兴宗教，1838年幕府末期由农村妇女中山美纪创立，本部设在奈良县天理市，1896年传来台湾，1946年日本战败，日本人撤离，只有东门教会持续存在。天理教东门教会是全台仅存的快木日式建筑教会，嘉义市文化局指出，教会快木建筑全用卡榫构造，部分梁柱整根树干构成，神殿前朱红鸟居造型吸睛，保留了日本建筑独有的真柱，而庭院教会造景设计、大门以及外观格式、内部格局、工法一应俱全。今天中秋节，台北金融市场、日本以及南韩还有中国大陆市场都是休市。香港恒生指数现在是下跌362点，跌幅 1.30%， 来到2759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上涨10点，成为3227点。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风增强，今天基隆北海岸、新北市山区以及宜兰县平地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北市山区以及宜兰县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也要提防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路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将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的风浪会比较大。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漫步维冷的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与热闹市集，每个转身都是惊喜。大咬一口捷克肉桂卷，这就是圣诞幸福的滋味。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茫茫人海里，他的声音一直懂你。温暖整个世代冠军神曲 Bad Day， 'cause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one down。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wder。 Do you wanna get crazy? Do you wanna get high? Do you wanna get lucky with me tonight?暖心主打 Do you wanna get lucky? 勇敢幸福，勇敢爱，陪你踏出扭转人生一步。华纳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ドーナツ買ったら柿の種、どれだけ食べてもゼロカロリー、牛タン釣り鍋ずんだ餅、 曲の途中だけど小腹空いてきたな、興奮してきたな。ところでなんかさっきからこのマイクベタベタするんだけど。 いや俺はヘッドホンがベタベタするな。 お前それドーナツだよ、しかももう片方ピロシキじゃねえか、うまそうだな。 なるほど、通りで左右のベタベタが違うわけだ。そういうお前のマイクロフォンもチョコバナナになってるし、すでに口の周りがチョコまみれっておかしくないか。 ちょっとそのヘッドホン一口くれよ。 ダメだ、 頼むからくれよ。ピロシキの方 やめとけ、ベトベトするぞ。 いいからよこせって。 やめろ、もう遅すぎるかもしれないが太るぜ。 え、何言ってんのお前、まさか知らないの？太らないんだよ。 どういうことだ。 説明しよう。ゼロカロリー理論とは、ドーナツは真ん中が空洞になっていて、形そのものがゼロを表しているのでゼロカロリーなのである。 なんだって？ ピロシキは110度を超える油にカロリーは耐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からゼロカロリーなのである。 そんな夢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のか。 甘いものとしょっぱいものを交互に食べるとゼロカロリーなのである。 じゃあ何を食べてもいいのか。 さらにこの曲を歌えばゼロカロリーなのである。 ちょっと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な。 何がわかんない。 どうだカステラ柿の種。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牛タン釣り鍋ずんだ餅。 この曲歌えばゼロカロリー。 ラーメン焼き肉ハンバーグ。 とんかつすき焼き油揚げ。 牛タン釣り鍋ずんだ餅。 この曲歌えばゼロカロリ ー。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又是新的一个小时开始，又是新的一天要开始了。《Yeah. 什么 Stay Tuned，请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立马帮帮忙。不晓得你现在干嘛？ 中秋节有什么忙需要帮？眼神死，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明天 ，OK 的。 豁出去了是不是？ 豁出去，豁出去！今天中秋节 ，Everybody come on， 办公室空空荡荡。 中秋节你有没有什么忙好帮呢？还是你现在在干嘛呢？还是你塞在国道上？ 哦，对耶， 也是有可能的。欢迎你也可以， 本来是要出门去玩的，今天因为难得不用开盘，我就不用做早上那个股市节目。哦， 我看你跟阮老师在聊，你要出去玩啊？ 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会这样？ 车票根本买不到啊！ 你上次还说你不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时候开卖车票，因为你想要独抢车票。 对啊，结果就完全就是到了隔天以后，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的老家在台东嘛。 嗯。 然后我到隔天的时候看到 Facebook 滑到他说没有想到，不是没有想到这次竟然就买到了。然后我看到他买到的时候，我心里才想说糟糕，啊，已经过了。啊， 成熟约定一起微笑一束，别再轰炸我，轰轰我的痛痛，别再轰炸他，看热闹没有错，盲目的乱搞，你叫我怎么躲，想要退出叫熄火，怎么你有你的自尊，碾打我的头，宣告结束，该奋战还是该退出，太认真反而是认输，这里没有人来约束，我想只有约定成俗，约定一起微笑一束，别再轰炸我，轰动我的痛痛，别再轰炸他，看热闹没有错， 维里安的轰炸。如果你现在正在塞车当中，听听我们的节目，看会不会开心一点。有的人说他塞在台中。中秋节呢，还是非常非常多人热衷于烤肉，然后很开心。昨天呢，在我家附近散步的时候，哦，浓浓的烤肉味，就是浓到我一直闻我自己身上，说，哎，是我衣服没洗是不是？就没走三步就 衣服没洗，意思是你去吃烧肉咯？ 我就一直觉得我在吃烧肉，但我明明没有吃。哎，怎么味道那么浓？哦，大家烤肉烤得很开心。没有烤肉的人，你看那个烤肉摊，他那个一篮一篮的烤肉， 嗯， 大概排了80篮吧， 真的， 就是哇，超长的。我就心想说，你为了吃那个烤肉，你要等2-3个小时吧？ 嗯嗯， 不如去隔壁蹭一下，说， 哦，就给我一块肉吃。 对啊。今天你需要帮帮忙吗？欢迎把你的忙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让我们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或者是你在哪边很塞，提醒大家要避开，也可以留言在 APP 上面哟。所以将我拥抱像大世界的孤寂，也像你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爱 需要一人份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一人份的甜，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漫不经心，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爱是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就算这次先擦肩而过，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巧哦， 好巧哦，好巧哦。你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Yoga 林宥嘉致珊珊来迟的你 Live 版本。 这是一种幻想，短暂的精神时长，爱的症状要先预防，怕你不能抵挡，爱情伴随的疯狂，不作用会让人受伤。走得太慢，走得太快，距离要躲开，才不会让这爱的关联变成了负担。相互依偎，生活中彼此嘘寒问暖，不孤单，也许是关于爱的最佳答案。这是一种轨迹还是默契，两人的恋爱关系，有人给有人拿去，无所谓公平，总是要分出个高低，总是会分出个高低。这是一种幻想，短暂的精神时长，爱的症状要先预防，怕你不能抵挡，爱情伴随的疯狂，不作用会让人受伤。灵魂伴侣海枯石烂，永恒的情感真遗憾，只会出现在传说乡野奇谈。人的心思本质上就是变化多端，不孤单，也许是爱公认的最佳答案。这是一种轨迹还是默契，两人的恋爱关系，有人给有人拿去，无所谓公平，但也许输赢不要紧，是输或赢的不要紧。全部在你的

2:31，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手机竟然发现只有64G 的马克。 我就想说，如果你是256，你怎么可能会满？ 天哪！ 你只有64而已，好吗？ 好惨哦！ 姻缘天注定，你的姻缘找到了吗？这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是日救星》，今天不晓得能不能当到你的救星。如果你有任何忙需要帮忙的话，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喽。又放松的中秋节、很舒服。但是虽然很多人在今天放假，也有很多人在今天是辛苦上班的。怎么了吗？ 我在看下个小时访问来宾的作品。 下个小时我们有一位来宾要来，然后我之前就已经遇过他了，但是欧巴马克应该是第一次遇到他， 真的， 他现在在预习他的身体。 Oh man, oh my god. Quick, 关麦。 有人说每次我们节目交接的时候是上下的主持人都会互相遇到的吗？会啊， 对，如果是现场节目的话就会。 大家觉得说立马帮帮忙这小时实在太清闲了，就大家会硬挤出，就是 硬挤出不需要帮忙的问题， 硬挤一下，拜托就比如说那个月饼的口味很多啊，我们收到一颗咖喱口味没人要吃怎么办？ 丢掉啊！ 或是请问各位朋友们，如果我想学乌克丽丽，有建议的管道吗？现在外面很多那种音乐教室啊，不是都有开一些小班嘛？有时候一对一也开，一对二也开，一对三也开，然后那教室都很小一间呢，就很像那种小学生、国中生放学后会去的辅导教室，你就可以学乌克丽丽了。 那我觉得 你打开 YouTube， 对啊，我觉得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上网去 YouTube 找的话，基本上你也不用浪费那个钱去学啦。 嗯， 因为你就是没有动力嘛，你以为老师带你就会学得好？不会啊，你回家也不会练的。 除非你是那种砸钱就会很乖的那一种人， 嗯， 也许有点机会。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 The Fiend Chance， 这首歌曲来自于柯志堂。 Doesn't mean I've forgotten about all my temptations. I'm a saint whose name has yet to be given. Doesn't mean by that you're free to mock us. Will I keep this any longer?But to fall and fall and fall, is it just that I can't ignore? Just fall and fall and fall, see if I'm the one you can't ignore. Can you lie here and be for a while? Will you get on? 志堂 Man Without a Mission， 平常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有人说的确就是每天自己要找时间练，他也是这几个月心血来潮开始会去学乌克丽丽，但重点就是你要好好的练习它，这才是有用的。这首歌曲叫做 Tonight， 今晚就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Oh, no. 所以也有的人在说啊啊啊，心都还没收回来呢，明天就要上班了。

让你找到对的我，爱下去如此真切，其他都无所求，早就无惧任何危险，早就该一起往前走，你我却放手。如果能让时间折返，回到那天我们分开，我会改变那个答案。 My love is falling ancora sì If only， 太神圣了，有点不好意思打扰他们两个人。Andrea Bocelli， 再加上了张惠妹。2:55，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先为你送上来自 Hebe 田馥甄自己的房间。刚刚说马克在预习下个小时来宾的身体，那是什么意思呢？下个小时我们见真章。 坐下了两粒糖花，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将痛的脚晾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有梦想，那又会怎样？或许很荒唐，只想慢慢长。看窗外嚣张的星光，也没有动身的欲望，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有梦想，不想去远方，只想 广告啦！ 喂， 带你晚安啊！ 你我 安情何在？ 我甲中介用两千万买厝，到厝了后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开千九，阁有人卖千八，救人哦！我死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贵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倔强的对自己说谎，心。就不再寂寞了吗？ 那是光明，不是还爱。 许茹芸《花粉症》收录于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9月20日全面发行。Sony Music。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跨天顶， 跨天顶 坐公车极卡性， 极卡性。 要有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中国大陆和梵蒂冈公布签订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让双方走向建交跨进一大步。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今天说，相信梵蒂冈与中国不会太快建交，但双方最终会建交，而梵蒂冈可和台湾继续维持关系。对于有分析指出，中国争取与梵蒂冈建交是要打压台湾，陈日军说他不肯定，但觉得北京方面一直不急着建交。要建交的话，更大的目的是要利用梵蒂冈来管制大陆的地下教会。他说，中梵不会太快建交，因为双方都有些事要摆平，比如教会是讲情义的，梵蒂冈要放弃台湾，这对教会来说是严重的事。此外，北京当局与梵蒂冈建交也会引起极左人士反对，但陈日军说，梵中最终都会建交，教廷方面早有弃台的准备，不过即使梵蒂冈弃台，也可以继续与台湾维持良好关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目的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新华社报道，这本白皮书共包括6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以及大陆的立场。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长期以来，两国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各种沟通协调机制。但是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实行单边、保护和经济霸权主义，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大陆。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坚持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但是美国出尔反尔，使得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今天中秋节，台北金融市场、日本、南韩和中国大陆休市。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489点，跌幅1.75%，来到2746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成为3226点。今天是中秋节连假最后一天，国道北返车潮涌现。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时速17公里，北斗到园林、台中一路到台中系统、竹北到湖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 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多，竹山到南投服务区车速缓慢，草屯到雾峰系统时速34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大山到西滨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20公里，头城到平林行控，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都相当缓慢。受到潭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海域风浪日益增大。交通部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表示，台东及屏东后壁湖往返离岛蓝屿客轮将从明天起一连四天停驶。至于台东往返绿岛航班，周四到周五全数取消。蓝屿及绿岛周六航班将是天后状况及海象决定。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风增强，今天基隆北海岸、新北市山区及宜兰县平地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北市山区及宜兰县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路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的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含蓝屿、绿岛、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公矿地区及临近海域将有8到10级强阵风，沿海风浪比较大。东南部含绿岛、蓝屿和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长浪。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也要提防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很凉。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6到28度。中部、南部30到32度，东部27到30度，澎湖29到32度。午后，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小儿科医师黄聪宁。你听过什么叫做三手烟吗？吸烟之后，有毒物质会残留在你的衣服、沙发、玩具，长达半年以上。三手烟可能会引发儿童气喘、过敏、异位性皮肤炎，甚至影响大脑发育。让我们一起拒绝三手烟，从戒烟开始。 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当纽西兰夏日闲情对上北欧冬季追寻极光，你选哪一个？ 我选欧亚旅游。欧亚旅游荣获北欧纽西兰金奖五冠王，带您到纽西兰入住绝美瓦纳卡湖畔度假村，享受单车漫游，或到北欧体验破冰船巡航，住豪华玻璃屋，躺着看极光。 快搜寻精致旅游专家欧亚旅游。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72周，第5名 Hush 换句话说，第4名卓一峰人格分裂，第3名 SHE 十七，第2名张力昂星空左右，第1名陈世安你不是我的。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I love you 好做作，想提阿莫听不懂。 我。拼命找借口，假装说轮在我，才下午四点多问我晚餐吃了没有。我一肚子的火，女生才有资格害羞。 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就是现在男主持人非常兴奋，他一直想要发明一些新的话跟我们今天接下来来宾说他有多喜欢他。 喜欢 他的喜欢呢，就是他现在捧着来宾的作品，其实在来宾来之前上个小时呢，他就在那边翻来覆去，然后一直要舔那些内页，然后看到一半就说，哦，不行不行不行，我先还你，我不能看，等一下啦，等一下， 太喜欢了啦。 欢迎今天的大美女娇娇陈玉娇同学。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玉娇。Hello， Hello。 说说你到底今天带来什么东西，让男主持人如此的兴奋？ 我的第二本写真书也是最后一本了。 为什么？ 对啊，你如果刚刚看到这个男生看的反应，你会觉得很想要收回，说这是你最后一本的宣言呢？ 我觉得我想要把最美好的一刻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你未来还会一样美好的、 啊？对啊， 真的吗？我怕 你的美没有极限，你会一直往上啊！ 真的吗？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最好的状态。嗯，所以我想要把这个留在，就是变成是最后一本书，然后完美 ending。 是哪一个点让你觉得你现在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 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在运动、然后我为了拍这本书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在运动、然后线条比较好看、然后而且这里面有最大尺度、就是最后一卡是国王的心意，几乎就是什么都没有， 是 就是精彩的沉在瓮底啊。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翻看，你就先翻后三页。 对，后三页。 像我这一次的看法，我这次看法是从最后一面开始往前看， 是 然后最后一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玛丽拿给我看，然后我还远远看， 我就说你来看看待会的来宾。 对，然后说哦，然后因为远远的我还就是没有什么兴趣哦，远远看，然后就开始往前翻，然后这边都还是没有穿衣服的。哎，我开始看到你穿衣服的时候是反而是 受不了 哎、 真的吗？ 对啊， 他就说和服，和服也 很 可爱， 哦、和服也美也可爱，然后哦这。哦，不行，真是太可爱了。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你的第一本写真集、所以第一本写真集跟你这一本，也就是最后一本，两本的差别在哪里啊？ 非常的不一样。我上一本是去到了西班啊，不是马来西亚的沙巴。 西班牙跟马来西亚差太多了吧？差太多了。 沙巴，沙巴，我要讲沙巴，就 怎么会讲的西班牙？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天然呆。就沙巴去拍摄，所以很多照片都是泳装。然后。 等于这次的前面一些也是泳装，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这一本比较贴近私底下的我、然后上一本就比较多 pose 的东西，比较 模特儿名模的感觉。 对，就是可能会梳油头，然后大红唇，然后眼、 我知道很像是名模模特公司会发的、 比较时尚一点， 对，比较走时尚的，可能是比较 女生会喜欢，然后比较多线条的，然后比方穿着内衣，然后可能是有点 压肩凹背， 对对对，就是那种凹背，然后 压脚， 对压脚，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有点比较妩媚啊，然后就是整个是躺在那种沙发上，然后看着摄影师那种。因为我上一本是女生拍的，所以他很在乎女生的线条，跟一些表情。但我这本是男生拍的， 就是猪哥拍的，就知道猪哥是怕什么。 专业的是专业的， 专业专业啊，是专业啊。 我觉得两本我都很喜欢，因为很不一样。一个是女生的角度，一个是男生的角度。 那在这本的时候有就是摄影师有下什么指示让你觉得说哦，男生你会想要看这种感觉，就是你没有想到过的这样吗？ 有，就是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叫我玩那个盲草，然后他是逆光拍，然后我都不知道在干嘛，因为太阳要下山了。我觉得逆光拍我不知道要拍什么， 就是不是的影子吗？ 对，然后我以为会就是出来的照片会很无聊，但没想到拍出来是蛮有感觉的。 是哪一张啊？ 就是我的第一卡，那时候刚下飞机的第一卡。对，然后我就是有就这个， 小心一点， 干嘛呢？小时是翻阅而已，都紧张。像这种，然后他就要我就是很自然的看着远方，想开心的事情笑。然后我就觉得我站在那么多芒草中间，不知道拍出来的感觉，但拍出来 怎样？男性的阅读者那一张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这一张就应该也是女生也会喜欢的吧，因为这一张其实就是很多婚纱会拍的角度的方式。对 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那在筹备这一本写真集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像我们问歌手，他每张专辑可能会有新的突破，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挑战，但就写真来说，你要怎么做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区隔？你是会事先去做一些田野调查，看大家都在拍什么，你会想要避开吗？还是 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做什么调查，那时候要出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要去的地方就是日本。因为我之前住过日本，我觉得在那边会很自在。因为我曾经居住过，然后有一些地方是我熟悉的。那回到那边去拍摄，我会觉得特别有感觉。就跟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 西班牙 还没去过，希望未来可以 去西班牙， 就是拍个月历之类的。因为我写真书应该不会再拍了。 但是可以拍月历。 对， 哦，这是一个伏笔。 对，但是月历我不会那么大尺度啊。对，然后也希望像志玲姐姐一样可以做善事啊， 公益月历， 公益月历这样。 所以当初你只有设想说这一本写真，你想要回到你熟悉的地方去日本再拍摄。可是关于就是在日本，你因为里面你有穿和服嘛，然后有穿日本的学生制服，还去了那个著名的镰仓高校，我记得 对，灌篮高手， 灌篮高手， 这些都是后来你慢慢才想要穿什么，要去哪边拍的吗？ 没有，这些都是设定好的。因为那时候想到回到东京，我就有想要拍的地方。因为灌篮高手那一刻超难拍， 那边人 很 多， 根本就是菜市场的多，就是没有人要让你，你知道吗？ 对对对，不会让的， 没有人要让。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拍了很多卡，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太阳快下山了，已经4点多，所以我很紧张，很怕拍不到，然后人又就是爆炸多啊。然后 你镰仓高校前穿的就是日本的制服吗？ 对， 对， 我就是穿日本制服，然后学晴子摆了一个 pose。 那时候你在拍的时候，那旁边很多人，他们有就是有看你在干嘛吗？还是他们只觉得快点快点快点，下一个下一个？ 蛮多人很好奇我在干嘛。对，但也有看到也有人穿那种高校生的制服来拍摄。 有，就是我有朋友去那边也是特别买了一套，就是高中制服，大概花了10000块吧。就是那个有些定做有质感的制服， 蛮贵的， 很贵。 我的没那么贵了， 里面比较 OK。 对，但是我就觉得还蛮开心可以拍到，因为我小时候超爱看《灌篮高手》，所以我就 很想把这一卡放进去。 所以这一个在你去拍之前，你有去过这个点了吗？ 还没有， 所以也是第一次。 应该说我去过，但没拍成功。我之前去，但是没有穿制服，然后人太多，然后全旁边都是人，我就没有拍到成功的。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穿着制服，然后很成功拍一个旁边没有人的。 至少这个专业摄影师。人太多，他帮你 P 图 P 掉。 没有没有 没有吗？ 没有没有 P， 所以是真的等到。 而且刚刚好，就是我在旁边一直等等，然后有一群人拍了大概20几张，然后前脚一走我就冲过去，然后马上站定，然后马上摆了一个 pose， 啪啪啪啪啪，各式各样。 对，拍拍拍拍拍，然后就突然间又很多人要拍，然后又到旁边等，所以那一卡超级难拍的，那一卡是花很长时间。 有人说在那么多人的注视下，然后你还要摆 pose， 然后你是很美的那种，他会觉得很害羞，觉得你很厉害。 其实蛮害羞的， 但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因为想要有一个好的作品。 所以这一次去，除了就是你说日本你熟悉的地方，你去了镰仓高校前办了晴子，日本还有哪些点是你这一次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呢？比如说穿和服啊，还是去哪边？ 对，我觉得像我有去清景泽，我觉得那边还蛮舒服的。那一卡就是拍比较多街道的感觉。然后当然也有去神社，就是祈福。对，然后我觉得不知道，因为我以前住日本的时候还蛮常去神社的。啊，这次有求到还蛮好的签。哦， 你是求什么签？ 什么签？我听听。来，我听听。 这时候又愿意放下自己手中的 钱。我听听。 没有，我跟你说，里面有那个有把那个金鱼吊起来。然后那时候是求姻缘。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吊了一只，结果有一只也一起上来，所以我吊了两只鱼。然后 所以是怎样会有二选一的状况发生？ 有可能，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哎呦，现在很空哎。 哎，我要是男生，我会觉得要追巧巧蛮。 你说男是不是？ 男的耶， 为什么 大家都这样讲？都说什么我有距离感，但我超没有的。 不是，就是觉得你太。就太完美了，有点不知道如何。 我没有完美，我呆呆的耶。 对啊， 我不完美啊。 所以，那你有喜欢的类型吗？还是不设限？ 我喜欢，我真的很喜。虽然人家都说这很八股，但我很喜欢有才华的男生。 哪一种才华？ 才华不 限， 比方说他很会画画，画油画是一种才华；很会唱歌也是一种才华。演戏 其中有一种才华， 其中一个特别好， 他玩阿瓦隆超强， 那好像还好， 诚实不错不错， 我好像就没那么着迷， 这个不， 因为阿瓦隆我也蛮强的，一开始我超笨，然后后来才慢慢抓到要领，可是那种平民可以让人家以为说我好像知道什么，然后翻牌就说你这个平民讲那么多干嘛？ 所以要你。不擅长的地方蛮强的才能吸引你， 对对对，应该是说我不擅长的， 应该是说还是跟美感比较有关系的，比如说设计类啊，摄影师啊，然后音乐、跳舞、唱歌、画画，就是有那个眼睛的人。 因为我是天秤座，所以我很喜欢关于艺术性的东西，跟美有关的，或是他很会设计衣服啊。 所以如果今天我很会写程式。 好像还好 就还好，对不对？是不是？ 真的， 对啊， 抓到你要领，对对对， 你抓到乔乔的心了啦！ 你懂我哎。 这一次呢，除了写真集《另一个我》之外呢，然后里面也收录了3首歌，就是这也是你的大挑战之一。我们刚开始听到《Kiss Me》《Kiss Me》，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好多话好多话想对你说》，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跟我说来。 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种， 你的眼神真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欧马克访问的时候眼神就是不放过来宾， 而且他是一直看着你， 正面一直对着你， 对，一直对着我，还蛮害羞的。这首歌是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我觉得像女生暗恋男生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话想要跟他说，然后也想要听他说。 翻白眼，翻白眼， 翻白眼。 我没有，我没有，我只是吓一跳。 Side eyes。要说什么？ 那你是主动的那种女生吗？还是你的话会藏在心里的那一种？ 我反而看到喜欢的人蛮害羞的，但是我会适时的，就是会偷偷看，会看他，然后又不敢看他，会看他不敢看他， 偶瞄一下。 对，会偷瞄一下。 就像现在偶尔偷瞄偷瞄，但是觉得不要那么热切看着我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比较偏害羞型的，但是我还是会愿意，可能会说哦，最近好吗那一种， 问候一下， 问候，但是我不大会很主动，所以当我有机会，我也会想要跟对方多说个几句话， 好多话，好多话想对你说。 BCW 全新专辑首播主打 Play No Games 致命的让你忘了呼吸， 好让我坐在你的对侧，我只注意到你而已，还没有什么对策，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再给我多一点的 Hennessy， 就是 question line， 就是 follow my lead， no no no no， 快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就是 question line， 就是 follow my lead。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Blue Ocean。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搭机旅客请注意，因出国人数众多，安检通关时请记得口诀：点得烫即发。电将电脑手机取出来，倒掉水和饮料。脱下外套、皮带和金属物品，一体胶状喷雾不得超过100毫升。记住，点得烫即发，安检保证快。 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看不见的伤交给时间来修复，看得见的老人伤疤就交给贝舒痕凝胶。美国 FDA 核准，隐形、快干、不黏腻，为你重建自信。越早处理，越能减少疤痕的形成。贝舒痕凝胶。卫署一起书一次第009063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贞昌，对，就是那个冲冲冲的苏贞昌。你有想过中秋节内心的小剧场吗？最担心拉搞自闭，也最讨厌肉装熟，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赏月团圆，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感觉真的很好。我也要跟你一起完成一件事，那就是让新北更新更好。相信苏贞昌，我做得到。 我是小球庄娟英， 请给我属于我的梦，还给我真正的自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中外电力与 明天的衣服今晚要先搭配好，否则会翻来覆去想太多，这也睡不着，不安的习惯怎么戒掉，当我自寻烦恼，请给我一个拥抱。爱上安无躁，慢一点路上风景多美好，陪我绕绕爱悄悄发烧，时间停在心动 他说：“你现在想要亲我吗？” 想。 今天现场有陈韵乔带他的最新写真家 EP《另一个我》。 嗨，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雨乔。 刚刚呢，就是雨乔就问马克说，就是你里面有没有最喜欢的哪一张，或是哪一组？然后我从来没有听过我马克那么真心的口吻说。哦，我真的选不出来，你那个是什么口吻啊？我真的不知道。 是真的，他说他都喜欢， 是真的很多很喜欢，我真的挑不出最的。 嗯，所以你自己在就是现在接受很多的访问，你自己有去做一些试调统计吗？就大家平均这一本最喜欢那两个造型？ 我觉得女生大部分都喜欢我在旋转木马的那一卡。 哦，哎、欸，那个真的是 我也喜欢 梦幻， 对， 因为我自己。全部里面是最喜欢那一卡，而且那一卡蛮不好拍的，因为在游乐园，然后我那一套衣服其实就是内衣跟内裤， 然后外面有薄薄纱这样 子，一个蓬裙，但是都很透。 所以你说这一本跟上面的差别，就是这一本你开始运动了， 对， 你做了很多很密集的训练嘛？你的运动菜单有哪些？ 我一个礼拜要上两堂的游泳课，然后。三堂的健身课，然后晚上有时候两到三个晚上还有夜跑， 天哪！ 所以我几乎整个礼拜几乎都在运动。 那你这样 还有舞蹈课，舞蹈课一堂， 那你这样维持多久？ 维持好几个月，所以我体脂降很快。我体脂本来蛮高的，我以前是泡芙人，就是看起来瘦，但体脂非常高，就很不健康。我降大概7%还8%吧，降很多。 那你现在还有继续维持你的运动习惯吗？还是拍完就马上？ 没有没有，还有维持，但是没有像之前那么夸张。但是就是还有跑健身房啊，然后做做瑜伽，然后练舞这样子。 刚刚说到是拍摄，就是美的部分。那这次有说到，因为你发了 EP， 就是之前你是，之前真的是没有印象你唱歌哎。 我其实以前非常不会唱歌，然后有曾经有上节目，就是有被 挑战唱歌， 对，然后大家都有就觉得哇，我真的蛮不会，蛮不会唱的，想说 Hello， 你在音上吗？就是那一种，对，就会觉得你就是不知道我在干嘛。 那为什么这一次还要挑战，就是要发 EP？ 我觉得有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是，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就很想要唱歌。我很爱唱歌，但是以前都不懂怎么唱歌，所以花很多时间去学习，也很谢谢我的唱歌老师们，教导我。然后 你是在舔人家的书吗？ 没有啦， 吓我一跳。 然后 我忍住。 他刚刚露出一个笑容，我觉得很可爱。 说你可爱， 讨厌。 哎，继续继续。 然后 找唱歌老师， 让他心慌慌啊。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粉丝们很希望我能再唱歌。他们曾经有在节目上听过我唱过歌2次吧，还3次，然后。常常都会留言给我说，他们很希望能再听到我唱歌啊，什么时候能再听我唱歌？但 sorry 就没有节目邀我唱歌。 等一下，他们说就是你说你上次唱歌，然后大家说你的反应是哦，好像真的不太会唱。 就是、 你的粉丝说想听，他们是想看你搞笑还是认真的？ 他们是认真想听，他们觉得我的声音很疗愈，虽然说可能没有唱到很好，但他们就很想。在听我唱歌，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除了是送自己之外，也是把这个作品送给喜欢我的粉丝们，就他们一直很支持我，然后给了我很多力量，我觉得 会不会从此开始不发写真集，但是狂发 EP， 就是你知道迷上唱歌了。 我现在有迷上唱歌，而且昨天才刚结束签唱会，然后在签唱会正在进行中，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导致音箱有点突然荡掉，所以就等到新的音箱送来才开唱，但是大家都没有离开，然后就站在台下陪着我一起唱歌。我那时候在台上差点落泪。 那你在等音箱的时候，那段时间要怎么打发那个时间啊？ 就是先签那个 EP， 签名， 对，先签 EP，就是有些人可能买了还没签，就先签名，然后跟他们聊聊天，然后等音箱来的时候才开唱， 开始唱歌。 对， 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活动啦？就是活动都告一个段落了。 对，昨天签唱会结束，最近真的没有什么活动，但是还蛮希望能赶快能再跟大家有更多公开的活动见面。 有人在 APP 上说，就听完之后他们要马上去买这本写真书。 需要啊， 谢谢， 这个值得珍藏。哎、 欸，这个 这真的值得珍藏。 而且其实你的造型蛮多的， 非常多， 不是那种3套打一本这样子。 没有，因为我对造型也很要求，因为我很喜欢时尚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 fitting， 然后找衣服，我跟造型师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 fitting 就 fit 了5次。而且其实这一本书我们去拍的时候，我拍了将近30套。我们 哇塞， 对，但是有一些删掉了，就是太多了，我就直接拉掉，就 摄影师真的就是把你的腿完全卡掉， 啊、 这个重点应该也 是 腿 吧，是不 是？ 哦，因为刚刚 巧巧 有提到说， 这个、 要是这本写真书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他觉得他的腿的部分太少了， 是， 因为这个完全重点在于男性热爱的一些女性的， 就是男其实是男生视角啦，对啊，就是有那种。男生很喜欢女生就是笑的，就是嘴巴半开的样子，然后还有动作没有很煽情，很过分，很夸张的， 就是都很自然的入 戏，是自然的，可是那就是看了会让男生有感觉的，就觉得很漂亮的姿势。 对， 有一个是我自己私底下好奇非常想问的，就是关于整骨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我昨天才去，前天 我只要现在只要有比较重要的活动， 羽乔是他是一个固定在整骨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当面问他说，到底整骨的疗效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那个腮帮子跟颧骨有比较宽，然后我靠了蛮长的时间一直在整骨，但是真的蛮痛的。然后就慢慢的脸就变小， 这很夸张哎！ 而且我已经推荐了很多， 拿什么东西弄你？ 他就是用手一直 推你， 就是、然后你会这样子吗？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落泪了，因为真的很痛。然后我还记得我休息了半年，因为这半年都在受训，都没有跟外界就是哦有啦，就是有去拍写真书，然后每天都会去公司学唱歌跳舞啊，然后每个礼拜都会去整骨，然后一直到那一段时间因为都没有上任何的节目，然后消失，然后那一次公司的璀璨之星我就出现，记者吓到，就说你的脸怎么变那么小，他说但是你的腮帮子跟你的颧骨还在，我说对啊，我是去整骨，我没有削骨，我只是让他进去，但是他们还在，他们说天啊，就是差很多， 这是安全的吗？ 是 OK 的吗？ 是安全的，因为他是把你的淋巴推开，因为我是一个水肿人，我是一个非常会水肿人，你像我现在按我的腿， 等一下你是露腿给露腿吗？ 对， 我现在压我的腿，然后他就会有点凹进去，就是我很会水肿， 有吗？ 有一点印子， 我压压看， 就是 三个人干笑。 而且因为， 而且他的眼神没有放过你， 他在 等你回答。 好啊，那你压看看这里， 这里吗？ 对，就是我这里蛮会水肿，这里你压，然后他就会有一点 线， 有吗？ 哦，你说他不会很快弹起来， 对，他不会很快弹起来，因为我是很容易水肿，代谢不好。然后我的脸其实淋巴也是很容易水肿，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用那个推、 狂推， 对，用那两颗那个推脸。但是推你没有用啊，因为你的骨头还是在。 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束之后，你可能也会收到超多人就是 私讯，我跟你讲， 你会说不要再 超多了。我自从那一次记者问我，我就说我就是去整骨，而且那时候李毅在旁边就说他真的是去整骨，因为他知道那一家，然后我也有推荐很多。 李毅该不会也有去吧？ 他没有，因为他脸是窄的，他不需要啊。但是他有 李毅也是他的爱 哦，真的、啊，他也是我的宝贝。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在公司有遇到他好多次，他就说：“为什么？因为他蛮常去公司的，他每一次看到我脸就 一直在改变， 好像一直在慢慢变小，但是不是马上，他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我说：“对啊，因为我一直长期去整骨。” 那个师傅现在应该没有空接任何新客人，就因为 我跟 你讲，那个师傅手都断了。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我个人的 Facebook PO 了两张对比照，然后我的留言大概自己的朋友哦，大概有快200折吧，超多圈内朋友因为我而去，因为我一张是脸就是这样憨憨肉肉的， 像 肉 憨泥 对憨泥憨泥，然后就是很像肉圆。然后第二张就是很像锥子脸，但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就是消肿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把淋巴推开，然后把骨头往旁边。 师傅有感谢你说，从此以后你去他都不会再收你钱嘛？因为你帮他带进了800位客人嘛， 还是有收了，但是他有帮我打折， 就是应该要打折的啊。 但他也是很累，因为他要帮我整脊，因为我之前摔伤，所以我的尾椎。3年的很厉害，所以他要帮我整脊，还要帮我缩臀，然后又帮我 瞧来瞧去 瞧那个脸，对， 非常辛苦。当女生真的很累 耶，很辛苦，但真的蛮有效的。 不要再讲了，我自己是私底下看到洛丽塔脸书，然后我就心想说，我要把他 同一家。就是 我 介绍他去的， 然后你说下面就是几百折的人在问， 然后熊熊说要我带他去， 所以我觉得那个短时间内真的是应该没有人可以排得上了。 有啦，可以啦，可以，大家可以私讯问我，就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什么手术削骨，因为太危险，有生命危险。假如说你微微调啊，我觉得 OK， 就是按按淋巴啊，整整骨这样子， 我觉得是 OK 的。 今天非常谢谢乔台跟我们分享你的写真书加你的个人 EP 作品。那以后想要，你是在深呼吸吗？ 啊，我们要结束了吗？ 对啊，我舍不得啊。 你再跟他多聊一点啊，你再盯着他看啊。 那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我 三首歌。 Kiss。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还没放啊？ 哦，对， 有 另一个我。 对 对对对，那我们最后来听最后一首还没放的歌。 好啊，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 哦，那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是最喜欢它？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给曾经受伤或者是有错过心目中很喜欢的人。 好，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来，乔乔， 没有，等一下，就是慢慢，可能因为事情，然后让自己受到挫折，然后慢慢的找回自己，得到勇气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曾经受过伤的人。 怎么了？谁伤过你？ 乔乔，最近对你受过什么伤？ 一定的啊，在感情的道路上一定会受过伤。 谁舍得负你啊？ 哎，等等，那我们 刚刚是比个中指吗？还是只是在凹手指？ 我在凹手指。 我想说， 天哪，太生气了。 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段恋情当中，然后虽然现在觉得他负你，但是你觉得有什么事情跟地方是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吗？ 我觉得我就是太相信男生，然后对男生太好。 你是会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那一种吗？ 我会那种。 就是太相信。 我会那种早上起来帮男朋友做早餐的 人。 天哪，我太疼男生，导致他们就会 不珍惜你。 对，然后到分手之后才又想回来，但是 不行了。可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分手是譬如说你有抓到他什么劈腿啊或者什 么, 什么 之类的。有啊，有有有。 男人啊， 我被劈腿不止一个。所以这首歌很献给 就是情伤劈腿的人， 受过伤的人， 是不是会喜欢上劈腿的人？好像很容易会一直被这种特质的吸引嘛？ 对，可能需要进到你的脑子，把那个程式码改一下，因为你可能就会受到这样的男生的吸引。 我遇过三个， 太多了吧？ 真的， 因为通常就是他们也是可能长得好看啊，或者有才华、啊， 对，有可能 就大家很多女生都喜欢他们，他们也会就是比较。 而且再加上我好像特别喜欢男生需要我的那种感觉，好像那种妈妈会想要照顾他，就是那种母性。 所以男生跟你撒娇一下，你可能就受不了。 对，我很吃撒娇这一套，好可怕、啊。 巧巧不要走。 好，那我再带一下。 超容易的。 对，我真的，我只要遇到男生撒娇，我就整个心都软了。 完蛋了，我觉得你好像很容易被骗哎、欸。 不会啊，他 因为 我 的个性是偏 man 型，我反而我很不会撒娇、所以我遇到会撒娇的男生，我整个就软了。对，整个就是心，就是整个就被臣服了。 所以张立东的长相跟你撒娇， 我说先不要这样。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感觉。 我说第一 对一开始那个一眼瞬间了， 一眼瞬间。 东哥，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個意思，因为东哥他是很 man 的， 你跟他不是那个吗？荧幕情侣吗？ 他是很 man 的啦，他不需要撒娇，他是 man 哥，他扛我们俩。 对，他 man 哥，东哥嘛，太熟了啦，太熟了。 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另一个我》。之后有任何消息都可以上你的脸书搜寻你。 没错， 今天谢谢你来， 谢谢乔乔，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们，拜拜。

You played checkers, couldn't beat me playing chess. Now I'm about to turn around and beat my chest. Just King Kong, yes, it's King Kong. Just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Chinese ink on, Siamese links on. Call me 2 Chainz, name go ding dong. Just King Kong, yes, I'm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yes, Miss King Kong. In my kingdom, with my Timbs on. How many championships? What? 6 rings on.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So they can get on their keyboards and make me the bad guy, Chung Lee. Hey, yo, I've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ve been storm. X-Men been fawn. He keep on dialing Nikki like the Prince song. I've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Hey, yo, I've been north. Lara been Croft. 3:53，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Nicki Minaj《春丽》。中秋假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大家再见。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祝你有一个最后中秋节的愉快的几个小时，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于 Daniel Potter，Do you wanna get lucky？ Just standing by the bar, I'm wondering, have you got a cigarette? And some time to talk about a messed up government. And I've been told I'm no one's type, I'm probably not the one you like. But what's so wrong with taking a chance sometimes?A joke. Pictures on the wall of Robert Downey Jr. and the Strokes. Maybe it's the alcohol. But I put money down, they've never been inside this bar at all. And I've been told I'm no one's type. I'm probably not the one you like.So wrong with taking a chance sometimes. Do you want to get crazy? Do you want to get high? 音乐全主打， 全球乐坛最美丽的绽放，特洛伊。 Shine on, diamond, don't make me wait another day. Cause passion.It'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my, my. I die every night with you. Oh my, my. 请泰勒斯、凯蒂·佩瑞、魔力红黄金制作团队倾力打造。